music， 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 各位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9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第十位，和平饭店，你不爱我，我就爱别人。 礼物全都丢了，礼物全都丢了， 九位，苏运莹，再会。 我们永远不说再见，永远不要道别离，永远都拥有温暖的心，永远期待下一次再见。 第八位，阿修罗，和你跳舞。 I wanna dance with you, oh, oh. I wanna dance with you, oh, oh. 第七位，飞儿乐团，锦绣梦。 爱上锦绣梦，千万种 第六位，蔡健雅，出走。 Oh, go, go, go, 不决定会发生什么。 第五位，火星电台，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。 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，谁还没有错过，谁又能都对了。 第四位，毛不易的《海上日记》。 那是我离开港口，想要去远方漂流，你只是挥着手，不说一句送我走。 第三位，李荣浩的《纵横四海》。 天南地北，太多挣扎路，可在狂风的那边也孤独。 第二位，于丁密，终点起点。第一位，李健，不期而遇。 他如天使般发着光，此刻你转过身，竟发现他在你身边。 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，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的能量单曲，他们的演唱者分别是韦礼安、单依纯、莫西子诗、枯木逢春和房东的猫。哪些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？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，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一起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。下面进入本周的 Top Ten， 能量音乐 Number Ten。 本周榜第十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房东的猫 New Boy， 这是一首老歌新唱，原唱是朴树，20年前的作品。那会儿是在新世纪到来之前，很多年轻人都在唱。这次房东的猫重新做了改编，编曲中融入了电音元素，轻快的节奏加上主唱小黑青春的嗓音，少女心满满，展现了房东的猫独有的色彩和感性。一首20年前的老歌，在新时代继续年轻着。 许多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，新世纪来的像梦一样，让我暖洋洋。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？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？这有一只未来太上演，要把自己打扫，把破旧的全部卖掉，哦，这样多好，快来吧，奔腾电脑， 光会好，我要把自己打扫，把破旧的全部卖掉，哦，这样多好，哎，快来吧，奔腾电脑，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，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，轻松一下。 本周榜第九位，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单依纯的《喂》。新歌延续了上一首《分身》的成长主题，单依纯扮演的是倾诉者的角色，跟自己倾诉，没有深刻的大道理，只用潇洒的态度去面对那些孤单时的自告奋勇，还有漫漫长夜里的辗转心情。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，内心总是最实诚的，怎么摆脱内心的困境，方法都在你手里，你需要做的就是提醒自己，喂，是时候了。 敏感没空，一张白纸与墨萍水相逢，少了副面容，表情有些陌生，无法集中，白日做梦，哗众取宠，自告奋勇，也不过只是寻着属于自己一个平衡。No， 片面心动，在爱情里都显得有恃无恐。或是念旧，好的伤口，坏的嘲弄，点一把火，就有人送风。上场不是下场匆匆，最好选择心中有罪，心如止水。 岁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 您现在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9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，我们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，第十位房东的猫 New Boy 单依纯的胃排名本周第九。在这一节的节目里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。 能量音乐 Number 8，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苏运莹的《再会》。再会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告别，有些告别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，一个是重逢，也在不经意间发生。歌词里有很多句子似曾相识，就像你们青春散场时说过的话，我们永远不说再见，永远不要道别离，永远都拥有温暖的心，永远期待下一次相见。直到多年以后才明白，有些人近在咫尺，再见就是再也不见，有些人山高路远，兜兜转转还会遇见。嘿，你别忘了那些陪你路过青春的人呢。 记得那个春风温暖的傍晚，你攥着我的手，奔跑在夕阳下，多么漂亮心事，回首在斜阳下相拥，真的美好。春雨春风，春天日复年回，昨晚做的梦，梦里昔日的大闹，下一个春尽这份情谊，永存于你心。我们来日再见，珍重，珍重。千言万语只留一句，如草原无际，如青山高。 Number 7， 本周榜第七位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莫西子诗的《情深意长》。这是一首年代久远的歌，创作背景跟莫西子诗的故乡凉山彝族区有关。 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梁山，跟当地的彝族人结下深厚的友谊。作为一名彝族歌手，莫西子诗把自己带入了当年的情境中，用彝族人的方式再现经典。编曲中加入了彝族的传统乐器口弦，他说唱着唱着，感觉自己就是当年迎接红军进入梁山的彝族人。本周榜第六位来自飞儿乐团的《锦绣梦》。飞儿乐团的发片频率很高，04年出道，今年推出了第9张专辑，平均两年一张的速度。要不是当年经历了换主唱的风波，专辑的数量可能还会再多一到两张。经历了两张专辑的磨练，各方面都表现不俗。换主唱是多常见的事儿，那些质疑的声音也该放放。新歌《锦绣梦》上榜三周，本周排名再升一位。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，一缕清愁，一点朦胧。我捡起一片烟迷蒙，细数夏和冬。你眼神闪烁月气中，千年一宿，白发轻松。夕阳西落，看尽百年玲珑，泪光心动，红尘远勾勒那轮廓。爱像锦绣梦，千万种万年看不尽，人生如风，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。爱像锦绣梦，陌上我滚滚红尘，执着谁依然歌颂。

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，一瞬间跌落，失去所有。 能量音乐 Number Four， 本周榜第四位是来自蔡健雅的《出走》。我听这首歌的第一感觉就是舒服，弦乐四重奏跟民谣吉他交织合奏，虽然方法有点老套，但是节奏很美，就像是迈着轻盈的小碎步在街上晃荡。看了一下创作名单，词曲编曲制作都是蔡健雅，作为一个拿奖拿到手软的全能型唱作人，新专辑一出手就放大招，让人愈发期待他的新专辑会呈现一片怎样的音乐天地。来自蔡健雅，《出走》。 雷雨过后，出现了彩虹，掀开被窝，终于可以出走，放松皱起的眉头，不再怀疑是否有种秘密，梦我在做自然该有的生活。啊哈 ，Go， 脸带着微笑，窗前抱外套 ，I'll go， 啊哈 ，Go，I'll go。爱上谁或拒绝诱惑，就算身上零钱不多，出发走走走，脸带着微笑，窗前抱外套 ，I'll go， I'll go， I'll go， I'll go， go，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，会爱上大海或沙漠，随着身上线速出发，出发，走，走。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火星电台，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。在火星电台的音乐里，这首歌算得上清淡的了，没有电音味，更像是一种抒情式的表达。但是火星电台显然不是在抒情，而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解构该不该死这个大命题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因为每个人都不完美，在夹缝中存在本身就是很伟大的事儿，幸好我们一直都还在。 生来是个胆小的存在，超级怕被算命的伤害，我想做一种人，不好不坏，决定做最后一个空翻，留下一盏灯照看平凡，我只做一种人，有爱无害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，谁还没有错过，谁又能都对了，一样都一样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，谁谁又能够爱呢？ 样，都一样。相信自己的存在，失去过就会懂得慷慨。我想做一种人，有爱无害。人潮汹涌带走的是谁？谁会甘愿做无名之辈？来自知进退，有山有水，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，谁还没有错过，谁又能够对了一样。 能量正当时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9期的接榜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，我们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。第五位新歌上榜，来自韦礼安的《忽然》。第四位蔡健雅的《出走》。火星电台《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》排名本周第三。在最后一节节目里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冠亚军。 能量音乐 Number Two。 本周榜的亚军是来自李荣浩的《纵横四海》。这个夏天，李荣浩有点忙，既要筹备新专辑，又要在好几档综艺节目上当导师，可能是分身乏术吧。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迟迟没有公布。不过单从这首歌讲，复古港风确实唤醒了很多人的记忆，特别是合成器和吉他的音色非常有90年代港乐的特色，来自李荣浩的《纵横四海》。 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。 是会感动，还是会痛，你我终究皆平庸。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，天南地北，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。 本周榜的冠军是来自于丁密的《终点起点》，这首歌又是企划先行，既是苏打绿的终点呗，又是于丁密的起点，心里有太多话，受过的伤也全都放下，同时又是送给歌迷的单曲。从苏打绿到于丁密，不变的就是跟歌迷一起的那个家，爱会点亮终点的光，请你跟我一起走到最后。恭喜于丁密的《终点起点》上榜六周之后，本周登顶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冠军。 讲一句很长，随歌曲飞扬，让我们想象，让我们放大这世界的模样，狂热的盛夏，微流的东洋，故事光下，我们在酝酿，将悲伤都释放。 来自于丁密的《终点起点》。以上就是2021年第29期的榜单揭晓节目。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 @DJ 董鹏。当然，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，转发，写上你的评论，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